定同行，却未能舍不得盼望，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匆匆一世，深深一吻，就此以后无从爱别人。若只得今晚，可偷偷走近，谁又理得天所近？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沉人在世，快乐寻，还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地忘，一生的最后如同过路人，舍不得不忘，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 眼前人，我哋有梅艳芳嘅歌声。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出边咧就有啲雨，所以大家咧如果谂住出去做晨运嘅话咧，记得带翻把遮啦。冇必要咧就唔好出室外啦，因为咧始终咧而家天都未光啦，亦都咧就路面有啲湿滑，都有啲危险嘅。加上咧可能即系落雨嘅关系咧，咁可能即系大家驾车嘅朋友又睇得视野冇咁清楚，咁所以咧出街嘅朋友咧即系确实要分外小心啊！提提你啦，咁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0月29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9月24噶啦吧。有啲人喺你身边咧就要抱紧佢，有时真系唔需要问究竟我系咪你最痛爱嘅人，因为其实感受系感受到嘅。 从来就没冷过，因为有你在我身后。你总是轻声地说，黑夜有我。 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头先系讲落雨啦。阿 Ben 哥咧，丁家商就话俾我听，出面停咗雨啦。嗯，希望系，可能净系九龙塘系啫，可能其他地方都仲落紧雨。咁我哋睇下天气预测先。早晚多云同埋有一两阵雨啊，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咧约为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啊。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7%啊。 望着顺风入神，心里再涌出怨恨，令我又要睇，却又怕，怕内容写得痛恨。离别为了多裂痕，分隔为怕多接近，如你纵要写信骂我，却是烦恼只沉。和你是过一双一对，誓约要两心人，谁教你已变做人？ 关心，竟把我置诸不过问，拿到你亲不信，似残留恋。着信封入身，心里再涌出怨恨，令我又要看却又怕，怕内容写得痛恨，离别为了多裂痕，为怕多接近，如你仲要写信骂我，却是烦恼自寻。和你是故一生一对，誓约要两心印，谁住不过问，拿到你亲不信，似残留了泪印。 人是一种感情的动物来的，绝对不是一个木头人。不过如果你爱上一个成日都唔翻屋企嘅人，有时都真系几痛苦嘅。啊，或者唔系嘅，佢唔翻屋企可能亦都系一件好事嚟嘅。不过在乎你点睇嘅啫。每个人都系一个独立嘅个体嚟嘅。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从来我就不曾后悔，初见那时美丽的相约，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山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结果依然无怨无悔，期待你的出现，天色已黄昏。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听到首歌回来就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这个时候我们有李文的出现。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今天我是谁？镜子里的那张脸，会不会拥有明天？你的心总是善变，爱上你是种危险，也成不变的谎言。愿不愿给我明天？在恰的瞬间，梦幻的边再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圆。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我依然爱你最深，别再紧闭你的唇，不哭不笑也不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新增确诊病例数目上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由于欧洲疫情升温的速度超过其他地区疫情消退的速度，上星期全球报告的新增确诊宗数以及新增死亡病例出现两个月以来的首次上升。根据世卫报告，上星期全球新增超过290万宗新确诊个案，一半以上来自欧洲地区。另外，世卫联同其他援助组织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为一项总值234亿美元的计划提供资金，目标是在未来12个月内将新冠疫苗、检测套装和药物送到较贫穷国家手上。英国政府表示将会召见法国驻伦敦大使，抗议法方在英国脱欧后两个渔权争议中采取的行动。英国外相卓惠斯说，已经指示负责欧洲事务的官员 傳召法國駐倫敦大使進行會談，希望對方解釋法國對英國以及英倫海峽上島嶼所構成令人失望和不合乎比例的威脅。法國較早前扣查一艘英國拖網漁船，指漁船冒證實捕魚，英方指歐盟方面確實曾經向涉事漁船發出捕魚許可證，但不知為何其後被剔出名單。上個月英國拒絕向幾十艘法國漁船發出捕魚許可，令到法國不滿。法國日前發出最後通牒，指如果許可證糾紛到下星期仍然未解決，就會對英國漁船和貨車等實施嚴厲邊檢措施，更可能切斷英屬澤西島的電力供應。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聲明，敦促蘇丹軍方立即釋放被扣押的文職官員，恢復由文職官員領導的過渡政府。聲明說，安理會成員國對蘇丹軍方日前軍事接管蘇丹、扣押過渡政府總理哈姆杜克等領導人、暫停一些過渡機構運作以及宣布緊急狀態等行為表示嚴重關注。聲明又說，安理會成員國注意到有關哈姆杜克已經返回自己寓所的消息，呼籲蘇丹軍方立即釋放所有被扣押人員，同時呼籲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使用暴力，強調充分尊重人權的重要性。回來本港，醫管局表示下個月1日起，所有人士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描場所二維碼，才會獲准進入醫管局總部和公立醫院行政大樓。新安排之下，12歲以下和65歲或以上的人士，以及使用程式有困難的殘疾人士，或者因應實際情況而獲豁免使用程式的個別人士，可以填寫表格登記。在運作可行和不影響醫療服務提供的實際情況下，到訪公立醫院其他範圍以及醫管局其他醫療設施的人士亦需使用安心出行。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5,730點，升2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596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8，日元113.58，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5，人民幣6.392，英鎊對美元1.38，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5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1,798.61美元，賣出價1,799.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多云，有一两阵雨，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 FM 99.4 將軍澳 FM 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李太，唔該曬你幫我媽咪買嘢啊。 唔使客氣，你成日教我個仔做功課，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闲话武林最后一集，武侠不死。 当遇上不平事，必有侠客仗剑挺身而出，笑傲红尘，上下5000年，中横10万里，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武侠传奇，等待我哋亲身体验。 星期六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 闲话武林，香港电台文教组倾力制作。 你的理想生活是得闲跑个步，出一身汗，睇一本好耐冇睇过嘅书，同你心爱嘅宠物欢度黄昏，食一顿丰富又健康嘅晚餐，定系去一个不生难忘嘅旅行？星期一至五黄昏6:00-9:00

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王菲嘅《容易受伤的女人》，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2，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上嚟》。今日好多人出现啊！不过希望唔系呢一个人。因为好多人都系好令人伤心。 是恨他不发生，现时被他伤透心，未来是阴影最深的缺憾。别人在火中再生，为何自己险葬身？十回命可惜已经饮了恨，为爱力百劫，谁也没知道恨，苦笑今天真心生有恨。命运试炼我，在众生中挑选我，叫苦恋循环地发生。地上定得很，天空多灰暗，情人一转脸又万箭穿心，与其逃不出这心焰冷落分开冰冷，为何一情深实在累得很，觅觅复沉重，情长中折腾却没处栖身，企图捕捉一点气有渺茫飘忽空云，回头几百年生沦陷了翻不了身。谁也没知道恨，苦笑今天真心生有恨。命运试炼我，在众生中挑选我，叫苦恋循环地发生。地上静得很，天空多灰暗，情人一转脸又万箭穿心，企图拔出这心焰冷落分开命运，为何一往情深实在累得很，觅觅复沉沉，情长中折腾却没处栖身，企图捕捉一点却画满一身，每梦夜三挑灯，点算爱情深深有恨，如同死里逃生，然后不敢再行。

如果找到你身边的一个好的伴侣，当然真的要感恩，尤其是如果他是很爱你，你又很爱他的，就真的最感恩最感恩，真的要抱紧眼前人。我哋有关淑仪嘅《难得有情人》， 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各在一方。缘分随风飘荡，缘尽此生也守望。你我在凝望那一刹，心中有泪飘过。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重遇那天，存在为

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到26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到10公里。最后为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5,730点，升2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96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8，日元13.59，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4，人民币6.392，英镑对美元1.38，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98.61美元，卖出价1,799.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scare.com.hk 了解更多。 哎呀，由朝到晚见你成日都拎住部电话嘅，唔好成日挂住打机啦。 妈，有时候有啲嘢你真系唔好净系睇表面啦。我拎住部电话就唔一定打机嘅。 吓，咪有咩做啊？ 我睇紧书啊，睇书除咗可以真系拎住本书之外，仲有电子书噶嘛，好方便噶。 我知，我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都有介绍噶，我仲报咗名参加把书谈心读书会添啊。我只系唔信你会睇书咁解啫。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嘟嘟啦啦嘟，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嗰啲啦，咁啊，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就有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提提你啦，日子咧嚟到2021年嘅10月29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9月24，室外气温24度啊，相对湿度84%。呢个时段咧，我哋会一阵间有沈君豪医生出现啊，咁啊，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家长压力嘅。咁开咗学都差唔多2个月啦，其实呢学童当然大家都听到好多唔系几开心嘅一啲嘅新闻，学童都好有压力啊，尤其是嚟緊呢就係、是、考试啦，有啲学校已经考緊㗎啦，咁亦都有多都系11月头考嘅，咁家长呢其实都好有压力嘅，学生们有学生们压力，家长有家长嘅压力，点样去舒缓，一阵间留待沈医生嘅讲解啦。听到首歌翻嚟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呢、这个时候咧，有佩佩嘅一位前辈出现啊，何嘉丽《无情者有情人》。 让他过去，让他破碎，让我不必记着谁，然后再去爱，然后再去碰。个中悲欢再去追，是真试过，是真爱过，就算交出了太多， 说句，前事已过去，再不必补救追悔。明知不可永久，宁愿早将它敲碎。然而分手的信中，仍是掩满我的泪。无情者，原是有情人，浓情哪里会减退？仍然狠心，来扮作无情，自由强。齐所需，是相爱过，是相信过，但已经拖了再拖。然后你变了，然后我变了，再不可照晚相对。明知不可永久，宁愿早将它敲碎。然而分手的信中，仍是掩满我的泪。无情者，原是有情人，浓情哪里会减退？仍然狠心来扮作无情，自由强。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五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喺佩佩身边咧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系啦，咁啊上两个星期咧就讲咗好多学生嘅压力啦，学生有学生嘅压力。家长都好有压力噶噃， 系 沈医生同我都系家长啦，我谂都深深感受到家长嘅压力啦，系啦，我叫做有三个小朋友啦，有经历啦，但系往往就算几有经历都好啦，即系嚟到你面前嘅时候，啲压力都系随之而嚟嘅，大中细即系都有面对唔同压力。我哋首先讲下最细嘅小朋友嘅时候啦，咁我亦都曾经经历过啦，咁亦都有好多朋友仔而家经历紧啦，就系讲啊，我小朋友一出世咧，我就要排队咧排定间幼稚园噶啦，要去学 pay group， 因为咧如果我唔入嗰间 pay group 咧，就入唔到嗰间 BB 班，入唔到个 BB 班咧，就入唔到间幼稚园，入唔到幼稚园，入唔到小学，哇，一条龙咁样服务嘅。好有压力噶，即系佢哋咧系即系又周围去打听点样去令到自己嘅小朋友可以平步青云。但系当你咁样排队嘅话咧，其实你自己相对地你无形中如果排唔到嘅时候，唔系好大件事咯。咁呢啲压力就随之而嚟噶啦。 同意啊，即系头先我都觉得好多唔同嘅层面去睇呢件事嘅。第一个层面就系即系比较宏观少少啦。如果呢个系一个整体嘅现象嘅话咧，我觉得就会唔会系个制度上边我哋都需要有啲嘅调校咧，有啲嘅检讨咧，点解 咁多个家长都会因为呢啲嘢咧系 咁紧张 啦，咁焦虑啦，或者成为一个嘅困扰啊咁样。咁但系当然呢个亦都唔系我哋今日去探讨嘅问题啦。反而喺个人上边咧，我觉得都可以积极去到谂一谂嘅，就系、是、好似头先佩佩咁讲，你谂下个 B B 都未出世，我哋已经谂到佢大学啦， 系啊，系咪啊？ 咁呢个咧，即系其实都几多咧？我相信可能保一百都好啦，可能99% 嘅嘢咧，都系我哋凭空想象出嚟嘅啫，系咪？连个人都未见到，系咪？系啦，咁啊变咗咧，即系呢啲究竟系咪真系 杞人忧天咧？ 系咯，即系我哋系咪真系要谂一谂啊？自己会唔会已经将啲嘢又系灾难化咗咧？系咪？当我哋灾难化咗一啲嘢嘅时候咧，压力自然倍增啊！有时讲紧点样处理压力咧，就系、是、都要首先留意翻自己个谂法先。自己个谂法如果系跌咗落一啲思想陷阱啊，即系讲紧一啲譬如以偏概全啦、啊，或者灾难化咗一啲咁样嘅思想啊，非黑即白呢啲思想咧，就会将啲本身压力都有噶啦，但系咧就将佢成大，可能100倍、1000倍啊咁样啊。 通常咧喺咩情况下突然之间就会醒悟咧？就系、是、当小朋友有病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其实我需要佢身体健康多过佢学业进步嘅。 系咯，系咯，往往去到翻最后咧，大家会问就系、是、啊 ，B B 出世嘅时候，我哋最想佢做啲乜嘢？ 就系、是、身体健康咯， 开开心心咯， 系啦，冇错， 系咯。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哋就要坚持或者成日要提醒，系同伴侣之间互相提醒啊。呢啲就系我哋啊最想。B B 或者我哋嘅小朋友、做到嘅嘢， 确实系啊，尤其是你讲话同伴侣之间、因为好多时候咧，我见到好多家长嘅张力咧，就系嚟自两夫妻，佢哋可能嘅睇法有唔同。咁、其实最为难咧就系个小朋友啦，根本就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好。 冇错啊，呢、這个真系要好小心啊，因为如果夫妻之间都未有一个共识啊，好多嘅张力啊，好多嘅争拗嘅话咧，小朋友咧确实更加多嘅焦虑添啊。因为佢会觉得成日都见住爹哋妈咪因为我咧而好多争执啊，佢会觉得自己咧带俾屋企可能好多麻烦啦、令到爹哋妈咪好唔开心啦、甚至咧因为我咧就搞到成个家庭咧都日嘈夜嘈啊咁样啊，咁小朋友嚟讲咧，你唔好谂住佢细细个咋，但系佢好吸收到呢啲咁样嘅嘢噶，就会成为咗佢点样睇自己。点样睇一个家庭？点样睇一个关系咧？一个基础嚟噶。 咁灾难化啲去谂，系咪即系话影响埋佢将来第日大个对婚姻嘅一啲嘅态度咧？ 呢、這个真系唔出奇噶，因为咧，其实小朋友讲紧细个成长嘅时候，点样同父母相处啦，点样见到个家庭嘅运作啦，就成为佢日后点样睇自己、点样睇关系、点样睇家庭嘅一啲嘅蓝本嚟嘅。咁佢好多嘅观念啊，好多嘅印象咧，就系、是。建基于呢一啲咁样嘅蓝本啊， 咁啦，咁所以咧都系嗰句啦，好似头先啊沈医生讲，我哋要从头谂，问翻自己究竟你系最想你嘅小朋友系点样成长啦？ 冇 错。嗱，咁啊讲起除咗你话即系喺读幼稚园之外啦，好啦，上到小学阶段咧，相信即系开始即系功课又紧张啦，又开始要面对考试嘅压力嘅时候咧，无疑除咗学生有压力咧，作为父母咧都好有压力嘅，即系例如。可能你喺度温习紧嘅时候，可能你身边嘅伴侣喺度睇紧电视啦，系嘛？咁呢啲又系槽点啦。咁另外咧，可能温极都温唔识啦。咁作为家长又哇，真系火上加油嘅时候，咁点样去舒缓压力好咧？ 咁头先佩佩都带出咗几个问题，系咪啊？即系可能同伴侣之间个协调啦，大家点样去到分工啊，帮小朋友啊嗰样嘢啦。咁第二样嘢咧就 系、 是、小朋友如果。教极都唔识，系啦，咁究竟点样去处理咧？咁样，咁我先唔讲即系夫妇之间个协调先啦，因为呢个又系另一个大嘅题目嚟噶啦。咁如果讲紧就系小朋友嗰个嘅表现啦，如果你话佢啊教极都唔识，我哋就要真系要睇翻啦。首先头先第一样嘢，佩佩讲呢个咁样嘅境况嘅时候咧，但系我谂大家都少少感受到嗰种嘅气场喺度啦，系咪啊？即系开始个温度咧已经上升紧。 噶啦。 佢个声音应该提高咗八度嘅。 冇错啦，啊，咁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咧，谂下个小朋友或者嗰个年轻人啦，吓， 系， 每一次去到讲紧呢啲功课啊，讲紧呢啲温习嘅时候咧，佢嗰个心情会系点咧？我谂系沉重到咧，佢都觉得都无地自容啦，系咪？ 下一秒会唔会就系得巴声咧？咁 啊，系啦，即系佢其实咧，可能如果咁嘅气氛底下咧，佢根本嗰个学习个意识啊、态度啊、动力咧，可能都远远咧即系下降咗噶啦吓。咁，因为佢会觉得又有咁样压力啦，呢种压力可能已经令到佢咧透不过气啊。咁，你谂下喺咁样嘅心情里边咧，佢点会好有心机或者好有拼劲？好有兴趣咁去到学习咧，咁，我哋有时亦都可以睇下嘅，如果屋企佢系咁样样嘅时候，究竟啊，我哋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究竟佢系咪学校都系咁咧？如果去学校，佢另一个版本嘅，可能佢老师同我哋讲，咦，唔系，去学校嘅时候咧，上堂好专心嘅噃， 好积极嘅， 好积极嘅吓，咁，教啲嘢佢都跟到嘅，咁，样，咦，点解咁大差别嘅咧？咁，我哋就要问自己啦，究竟？个问题喺边个度啦，系嘛？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好大机会啦。小朋友如果学校表现得好，屋企判若两人，咁一定系屋企嘅问题啦，系嘛？咁屋企个咩问题咧？咁我哋又要即系问翻自己啦。啊，同佢温习嘅时候，成个气氛系点嘅咧？会唔会佢有啲嘢答唔识？我哋个回应系点咧？系嘛？我哋个反应系点咧？系啦，咁可能我哋嗰个都要检讨。但系如果另一样嘢就系，问翻学校啊，佢补习老师一个表现，咦，都系比较强差人意，同屋企嘅表现可能都系差唔多，咁，就另一样嘢嚟噶啦，咁，就 会唔会系佢专注力有问题咧？ 冇错啦，会唔会系本身佢自己嘅能力啦，又或者佢一啲可能发展性上面有啲嘅障碍，例如佢专注力上面嘅问题啦，又或者佢一啲可能对于语言啊、理解啊或者读写上面一啲嘅障碍啦，或者表达上面一啲嘅困难啦，语言上表达一啲困难啦等等啦，以至佢情绪会唔会出现咗一啲问题？令到佢整体嗰一个学习嘅动机、动力、专心程度都下降咧，咁，样吓，咁呢个就另一啲嘅问题啦。 嗱，我曾经都有个咁嘅 case 啦，就系我个小朋友嘅同学仔啦，系真系考九十分咧，翻去都俾爸妈闹噶。咁，呢件事即系我个女翻嚟同我讲，跟住我就好打笑咁同我个女讲啊，你睇你几好啊，你合格我就已经觉得好开心啦，咁样。咁系咪我 set 嘅期望又太低？人哋 set 嘅期望又太高咧？ 我谂首先即系我哋家长系咪真系要即系咁样预先 set 定一啲期望咧？其实我哋真系咪最紧张就系佢啊几多分就系嗰个嘅最终极嘅目标咧？ 求学不是求分数嘛？ 系啊，即系大家都会咁讲嘅。咁，但系咧，究竟大家真系咪做到呢样嘢？就 系 希望小朋友可以尽佢嘅努力咧，去发挥啦，去学习啦，尽佢自己嘅努力咧，去到表现自己啦，咁样。其实呢个就系我哋最终目标啊嘛，系咪？咁但系如果我哋嗰个期望系唔配合嘅时候，长期唔配合咧，其实我哋首先要检讨翻呢一样嘢先。 咁但系即系话作为家长嘅都系你有你嘅期望，但系咧，我觉得就唔好付诸于个小朋友身上咯。一个期望系可以有嘅，但系你可能系要谂方法点去帮佢达成到理想嘅期望，而唔系去催逼佢令到佢达成个期望咯。 冇错，同意啊。有时小朋友咧，可能即系会因为嗰个达唔到期望呢一样嘢咧，佢肩负咗太大嘅即系重担啊。令到佢分分钟咧，即系觉得自己都做唔到噶啦，即系我永远都达唔到即系妈咪嗰个要求噶啦。咁，佢慢慢咧就失去咗个学习嘅动力同埋兴趣啊。咁亦都系甚或对自己嗰个嘅睇法咧，都会觉得我都系冇用噶啦，我都系一个唔好嘅小朋友嚟噶啦。 我都系读极都唔识，我都系蠢噶啦。 冇错，呢个好小心， 即系好多自我否定会出咗嚟。 冇错，冇错。咁呢个系直接影响佢心理嗰个成长啊。 小学阶段过咗之后，可能去到呢一个我哋叫做青春期嘅阶段啦，相信系最多家长最头痛嘅时间嚟嘅，因为好多时候佢哋可能会开始有驳嘴嘅情况出现啦，亦都可能佢哋会自己翻学放学啊等等呢啲嘅情况出现嘅时候，作为家长嘅压力系更加之大，因为好多时候可能喂你真系揾极都揾佢唔到啦。系啦，佢去咗边咧？其实个心就会一沉啦。我寻晚闹完佢， 跟住就好多负面嘅信息，和你讲可能灾难化嘅信息喺个脑海里面出现。咁呢啲嘅压力真係好容易无形中会走出嚟。咁有时真係见到佢真係要讲两句，有时真係连讲啊，唔好话话啦，讲两句都唔得嘅，咁点算啊？沈医生， 其实咧，佩佩即系今日讲呢一个问题出嚟咧，我觉得好好啊。点解咧？因为我有时喺诊所咧遇到好多咁样嘅问题咧，但系可惜咧都已经太迟啦、因为咧佢哋嗰一刻已经青春期紧噶啦，咁、那个问题就爆紧出嚟噶啦，咁、但系咧你要喺嗰一刻修复咧，其实系好困难嘅、其实我想讲就系咧，即系千祈唔好去到青春期先开始去留意呢样嘢咯，先至有问题先去处理啊，而系咧真系要及早咧打好个关系先。佢、未青春期啊，甚或佢细个成长嘅时候咧，真系要同佢一个好嘅关系、千祈唔好因为佢一啲表现啊，因为成绩啊牺牲咗个关系啊。呢、这个咧真系追唔翻。我见到好多嘅案例咧，就系细个嘅时候啊，承受咗好多父母嗰一种嘅期望啦、压力啦、催逼啦，又或者一啲嘅责骂啊、一啲嘅指责啊、否定啊咁样，咁咧佢就积埋咗好多好多嘅所谓怨气喺度啊。咁但系佢又知道，即系佢讲都冇用噶啦，因为一讲咧，父母仲闹多两钱重添，咁佢又唔敢讲啦。咁但係去到青春期呢，开始啲荷尔蒙啦， 不可收拾啦。 冇错啊，佢淨將啲怒气呢，啲积怨一次过爆发出嚟啊。嗰时候嗰种嘅反叛啊，嗰种嘅即係对抗呢，係你基本上係咦，你好似觉得佢变咗另一个人咁样㗎。好、多家长都有咁样嘅即係形容啊、就觉得哇，点解呢个仔呢、這个女好似我唔识得咁样嘅呢咁样。其实就讲緊将佢所有以前嘅嘢呢，其实係储咗喺度。去到青春期，他自己开始有个独立自主的时候，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一些的能力的时候，哇，咁佢就真係好难收拾啊呢样嘢。咁但係到时先处理呢，其实係真係好难嘅、因为太多裂痕、太多伤痕、太多裂缝呢要去到修复啊、真係要花好多嘅心力。 所以其实都係重申嗰一句啦，你生小朋友嘅时候你最想係乜嘢，就係同佢有爱喺度嘛，係咪？你係爱佢㗎嘛，同埋你都係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㗎嘛。 冇错。 无论你係身体健康又好，精神健康都好，都是希望他开心健康的嘛。 没错。 所以由今天开始，如果你跟你自己本身的小朋友的关系不太理想的话，现在开始都未迟的。 没错了，永远都不会迟。不过呢，最重要真的是父母呢两个一起的、共同的努力去维系整个家庭。 当你如果用个爱行先嘅话咧，所有压力会慢慢慢慢会冇晒噶啦。 冇错，反而咧可能俾你动力添啊。 咁大家要试下咯。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拜拜。 送咗沈医生之后咧，望个钟咧，时间嚟到早上嘅6:28啊，即系话咧，今日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不过如果你上个星期冇发现嘅，今个礼拜我再提下你。以后逢星期六朝头早嘅5:00到6:30钟咧，唔单止第五台有得听清晨爽利，第一台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听到清晨爽利啊！即是话清晨爽利是星期一至六早上的5:00到6:30，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都可以听到。当然星期六为你主持节目，继续有我钱佩佩啦。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啦，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83%。今日就星期五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五，听日是假期，后日是假期，好好咁享受啦。咁啊，快要到上昼嘅6:00，佩佩要同你讲声拜拜，听朝早再见。